小小黄犬给你算。 嗯嗯嗯。 要问富贵何处有？ 怎么样？ 科举本夫，你得另嫁人呢。 文呢？走走走走走 啊！ 老子就不要待着去。讨厌！哎，若问富贵何处有？问问李二怎么办？ 呀， 怎么怎么办呢？这是？ 你看看，这有意思吗？ 哎，你看这…… 哎， 问怎么办呢？ 怎么办？ 赶紧说呀！ 不告诉你，这是个秘密。 怎么秘密？你哎，这不是你这诚心拉你这个 没有啊？ 现在年成不好，我们一家家都穷的都这什么？你这一天到晚的吃香的喝辣的，不是 我什么 吃香的喝辣的？ 我吃哪个？我 喝辣的、 嗯、 啊？你怎么回事？你说说。 这样。其实我这手它有时候不太灵，你知道吧？ 什么不太灵？ 我这狗啊，有时候它有时候灵，有时候不太灵。 哦， 嗯， 那怎么办？ 你要说真能赚大钱，那个特别灵验的，还得说是我师傅。 师傅 他用一个鸟雕这挂签儿，嘿，百试百灵啊，百试百灵。 得了吧你这叫什么呀？ 啊， 你这叫搪塞我。 你 搪塞我， 我搪塞你干嘛？ 说这还有一师傅，哪儿我给你哪儿找你师傅去啊？ 我都让你试我这条狗了，那就一定我是有真 招。你才是这条狗呢？ 不是， 什么叫我是这条狗了？ 我是让你试了试这条狗 啊， 你知道吧？你这样，你不信你问去。 我问谁去？ 在那个观音街，观音庙南墙。那我那是我老人家，好家伙，如今发大发了，那叫日进斗金，你知道吗？你问问 日进斗金。 你看我这卦免费送你，我就说你这事儿啊，仔细来说还得让我师傅给你批卦，明白了吗？去吧。 去问李二怎么办？你就告诉我找你师傅。 你看我不告你了吗？ 啊，行， 嗯， 我去看看去。 您这五文钱带走。 观音庙 啊啊，观音庙。对了， 啊，还真不要钱。 不要钱。列位看官。这是李二搪塞他呢，还是确有其事呢？王喜才心里头画了一个很大的弧啊。果然间，在观音庙南墙根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店，一位老者在门口坐着，影影绰绰身边一个鸟笼子。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您得接着往下听。 老人家， 哎， 老人家， 哎， 嗯，这个 干嘛去呢？ 跟您请上一卦呀？ 算卦来了？ 啊，对对对， 算卦找我呀？ 嗯，对，算卦找您来了。 嗯， 哎，知道您有能耐。 我有什么能耐啊？ 尿尿炕的能耐。 哎，这叫怎么说话？ 我知道您什么的，您不算卦灵吗？ 我告诉你，我有个外号。 你叫什么呀？ 挂灵。 挂灵。这是您的外号啊。好。那怎么算呢？您赶紧，咱们开始吧。 别着急啊，我先把这个鸟笼的门啊给打开喽。 看着鸟算啊。 哎。 他。 我问问你，你的生辰八字是什么呀？ 我是，这个丙寅年，我是这个腊月初七的生日。 丙寅腊月初七， 嗯， 丙寅年腊月初七，丙寅正在长春。 您干嘛呢？这是？ 推算八字啊？ 推算八字，那这鸟干嘛呀？ 看着啊， 嗯， 哎，走。你看这小鸟现在这叼签儿去了。 真灵啊。 哎， 这 你看这挂签是不是你生日啊？ 嘿，哎，还真灵啊，这小鸟。 嗯， 真行啊。这你我师我师傅，我问句话，您别见怪啊。 嗯， 别见怪。 嗯， 您靠这鸟日进斗金吧。 嗯。 你看你还真实在，这鸟卖吗？ 什么意思？ 卖不卖？我这是，您把这财赏给我点，行不行？ 哎呀，这个， 您看，咱都是痛快人，我既是问出来了，我就有心要，您开个价，好不好？ 这个你得看你开什么价啊，这个钱开的合适。嗯，你合适我就卖呀， 合适就卖，好，那